世界，改变体验，改变语言，以为就能事过境迁。抽的烟让我狡辩，真相的点才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。改变世界，改变体验，改变语言，以为就能事过境迁。 Woo!

你知道吗？其实完全不受别人的影响的，并不是强大的表现，反而是另一种封闭。生命的内核是脆弱的，是经不起推敲的，就像只能单向思考一样，这是在用自以为是的一种姿态，拒绝让自己的生命向更美好的状态取经。你也会这样认为吗？这里是品杯1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，我是双北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一落叶在风里摇，看自己如此渺小，渴望得到如今你要温暖拥抱。想你每分每秒，梦醒了无依无靠，如今我盼望了你要更好。 还剩下些什么？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听一杯自醉，一尘落雨，岁月的潮水。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颗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句句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

爱越近，越是伤得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落下着伤，也在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落下着伤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沙里，他要你多相信。不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天空落下着沙，也在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落下着沙，也在为我牵挂，把爱葬在山里，还要你的消息。不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风走了，沙走了，不要伤心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所以说你最欣赏自己的一个优点是什么？这时候看到微笑的 Sunshine 说乐观开心，夜里副假面说最欣赏自己的优点，没心没肺吧，永远相信美好，勇往直前。有时候可能没心没肺，简单一点的生活，生活就会快乐很多，你说呢？ 要是你跟你有季节，每个人都流下眼泪，我也曾经为此伤悲，别想哭泣，凤凰花瓣又上了裂，此去彼别付出流水，云消情怀渐渐天黑，抱紧在我的心田一走，